好，翻嚟第三節星期二得到。咁頭先原來唔記得咗講咧，因為又 over 咗啦。大家咧記得咧就撳 like 啦，咁啊同埋咧就 click 廣告啦，同埋咧多啲喺下低咧就留言啊，俾多啲內容節目內容嘅意見嚇。譬如好似我之前我講錯咗有啲嘢，譬如馬錶咁樣，因為我未買過馬錶嘛，我呢個年紀係唔會接觸到馬錶噶嘛，咁所以咧就講錯咗啲內容。咁啊，亦都咧，原來廣州馬場已經停辦咗好多年噶啦，冇馬賭好耐噶啦。因為我唔知啊，我對上一次去真係差唔多廿年前嚇，咁所以咧亦都冇去睇過啦。咁啊，多謝啲網友咧就跟進同埋咧俾翻啲 feedback 我哋，因為我哋咧好多時互動啊。咁一陣咧睇下抽少少時間咧，齊阿哥咧就講下嗰、那個有啲係啦，有啲叫做網友啊嗰啲來信咧，大家讀一讀咁啊，同埋同大家互動下。喂，咁啊依節咧。而家我哋要講起頭先又提起中興通訊啦嚇，咁啊我哋都要講下啦，嗰、那個叫做咧中美貿易戰啊，啊而家咧好似咧係咪擦槍走火已經越打越搞越大啊？ 我哋初初一路都係講咧，大家都係好似早輪咧呢、這個大陸同印度喺邊境扎馬，見到大家喺度掟石頭， 掟石頭 啫，啊諗住大家用錢可以解決問題嘅，但點解？喂，玩玩下，好似越玩越真咁嘅。 我讀書嗰個年代啊，成日都有一條題目嘅，即係讀 history 啊。 係。 世界歷史咧，成日都問你一條題目啊，究竟 World War One 或者 World War Two 係咪 inevitable 咧？ 係 inevitable 即係咪不可避免咧？ 係 即係言下之意，其實係可以避免嘅。咁、 嗯、 通常就會 account 翻咁成個事件嘅 run down， 究竟每一個小節係咪避得到咧？咁 係 咁其實意思咧就係而家其實你喺佢兩個交戰嘅時候咧，好似有啲控制唔到自己，越玩就越大。舉個例啊，譬如話兩年前嘅英國公投， 係 脱歐， 脱歐係啊， 原本係冇諗住脱嘅喎。 其實大部分人都係嘅，投票嘅人都覺得玩下嘅啫。 根本當年卡梅倫佢喺競選嘅時候呢、這個承諾就係諗住根本唔會過，佢先夠膽做咁嘅承諾 啫嘛。 係 諗住集完氣再嚟。 唔係諗住咧，公投完咗，唉冇事啦，咁就可以解決咗一個問題。但點知咧呢次解決咗自己。 係啦，解決咗自己。 所以你有時真係世事嘅估唔到啊！咁啊 ，Donald Trump 贏大選亦都係咁嘅情況啦。 係，咁好多時候咧，其實中共有一樣嘢做得啱嘅喎。嗱，唔去解決一個問題，而係解決提出問題嘅人， 都係方法， 都係方法嚟嘅。只要咧提出解決提出問題嘅人咧， 因為佢覺得搏唔過， 係啊，你解決咗佢咧，竟然就會冇事。 咁就冇事啦。 係啦，咁頭先你講起一次世界大戰都係啦，你講嗰、那個。奧匈帝國的王儲、 啊、 去到薩拉熱窩被人行刺就觸發了世界大戰了，第一次世界大戰了，其實就是歐戰而已，不關世界大戰事的，主要就是說歐戰來的、啊嗯、參與國家很多啦，搞到德國打輸，亦都有一個埋下這個伏線，就是德國打輸就要賠很多錢、 嗯 啊、搞到國內呢、那個、叫做呢經濟不好又蕭條，跟住通脹又很嚴重，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了，觸發了希特拉這些人上來， 先至有希特拉才有機會， 是啦、嗯、才有機會上到台、 啊、現在中美大戰呢有少少似呢個咩嘅軌跡喎， 係， 因為越玩越大喎，諗住喐中興，我覺得仲大鑊過嗰啲關税喎。 哦，係啊，咁啊，咁啊，中興咧，其實係頭先我哋講過咧、嗯，我哋之前節目講過啦，佢係100%解放軍嘅企業嚟嘅，係隸屬解放軍嘅嚇。咁而家咧，中興咧就出嚟講，嗰、那個董事長出嚟講嘢喎，佢就話咧，中興咧係俾美國咧一拳打咗落去咧，即時休克咗， 係好慘。 好啊，佢好老實喎講得，但係咧。休克不代表死亡，他很快就爬起身，因為只是靠中國13億市場呢其實夠吃的了，他說得沒錯。喂，中國呢已經好像一個大的很巨大的內聯網，他內聯網那個市場足夠是比美國國際的，他真的可以不用出口美國的東西，他只是 賣給你大陸已經夠了。如果第日大陸要扶持他的企業，好像扶持阿里巴巴騰訊一樣去扶持中興，在國內設很多關卡，好像現在搞那個之前搞三星呢，三星原來現在在大陸的手機佔用率只剩下 2% 蛤、啊、這麼少的、啊、 是啊，只剩下2個而已、所以呢如果他要大力扶持中興，將來中興就要變第二隻 iPhone 了，因為你那部中興賣手機賣13億台就勁過 iPhone 了、是不是、啊、 但是他現在最怕是他整不到出來的、 哦、那是就是你的設備呢差一點，因為呢有人鋪了一張中國手機的東西呢，裡面呢是包含著德國、美國、英國的科技，還有日本、韓國 所有嘅裡面嘅內容咧，都係由呢幾個國家組成嘅鏡頭啊、芯片啊、顯示器啊。 佢而家連 Android 都唔用得啊！ 我係要 Android 唔用得喎、啊。咁你行 Android 嘅手機咧，即係其實而家市面上咧，即係全世界手機都好啦，唔係行呢個叫做 Apple 嗰個系統，就係、是、行 Android 噶啦、 嗯。 如果 Android 唔用得嘅話，咁啊，佢自己會研發一套出嚟。 睇怕都是自主研發嗰啲嘢㗎啦， 自主研發其實即係自己即係等於抄 Android 變成另一套啦，係咪？咁唔係話唔得嘅喎，大陸嘅嘢你咪攞部機出嚟解放咪照抄咯。咁大陸嗰啲手機都係咁抄法嘅啫，不過以前就直接用 Android 技術，而家要自己連 Android 都要抄埋， 係咪？不過佢而家都幾麻煩，因為佢將會幾麻煩，因為而家咧啲有個個話即係搬廠搬走啊嘛。咁你咁多人搬走咗，佢仲有冇抄得咁易咧？呢個係問題喎，因為如果以前喺個廠度做咧，你抄就容易抄啫喎。而家你真係要攬翻嚟慢慢拆解喎，呢、下先至慘喎。 咁因為咧，嗱咁啊，大陸公司咧，其實每一次喺美國出事咧，都係好多時候就犯咗人哋啲規例啦。咁你俾人哋捉到正嘅，次次都係 呢啲叫斷正。 斷正嘅啊，咁啊今次你覺得有冇得拆咧嚇？ 我梗係冇啦。 冇得拆啊！ 梗係冇啦， 商務部出咗規定啊嘛， 係 係幾多年就幾多年㗎啦。 係啊，咁啊罰錢可唔可以解決咧？ 唔知， 因為好多時候你知啦，美國佬罰錢搞掂啦。 但係上次已經係冇咗八億幾㗎啦。 哎呀，好小事就八億幾，你唔好當係錢嚟。 係啊，對於真嘅嚟講，但係個問題係，仲會唔會俾你罰錢走？呢個係一個問題。 我覺得美國要見到咧，中國或者中國企業咧，又還回基本部咧，做生意要講誠信。 係， 佢要見到呢樣嘢。因為上次佢罰咗佢之後，都係話要去炒咗啲人，結果佢又不單止冇炒啊嘛， 係， 仲係要獎勵添。 佢哋引咎升職， 唔係升職，係派咗獎金。佢個講法咧就 仲派獎金。 佢個講法咧就話咧，未曾及時阻止發放獎金。 哦， 佢個講法係咁 嘅。咁啊，發咗就冇得攞翻㗎啦。 SIPA 呃咗我哋香港人好多年㗎啦。 哦，係啊，佢夠話俾啲會計師上大陸執業啦，結果咧 冇人做到㗎。係 啊， 佢咁嘅，佢話俾你聽，大門就打開咗。大門裏面有中門，中門裏面有小門，小門裏面再有微小門，再然後裏面還有一個金庫，還有把鎖鎖住。 其實都不是，我覺得呢大門真的打開了，問題呢你看到人們個個拿槍對著你，那道門你不夠膽進去嘛。 所以SIPA由SIPA 一講到SIPA 十，有幾多個人受惠過？ 其實是好像沒 有，人嘛 其實好像沒有。 所以為什麼台灣佬的那個太陽花學運搞到這樣，就是因為他看到你香港的款，他知道你騙他的嘛。 哦，是的，那次是又是想騙台灣簽那個什麼協議，好像 是。 我就覺得他們現在就逼緊大陸呢，就要實際行動，要告訴人我是講回承諾的。舉個例，中英聯合聲明是整個香港的根本的嘛，他都可以否定的嘛， 是 吧？他完全是不承認的嘛，可以說只是歷史文件而已。現在做的節目今早都還在講緊，有個公佈就說講美國人權那邊就 criticize 香港就越來越少了人權，北京那邊就過分干預香港運作， 是 吧？當然特區政府就會循例又會說 否認一番， 那些就很英武學士咁又說兩句。但我覺得美國嗰邊係想睇到，一係你就翻翻轉頭，即係貼翻自己嘅承諾。無論你做生意好，還是你從政好，各方面人權方面都好，就還原翻香港原本係應該點樣就點樣。再唔係咧，你再係咁樣繼續亂搞落去咧，佢可能會越嚟越重權喎。嗰啲重權咧，下一隻就華為噶咯喎。 喂，華為同埋嗰個叫做咧 聯想。 香港沈大師外股之一，叫做聯想控股。 喂，點解咁巧嘅？佢噏嗰啲嘢 中曬啊！ 唔係，咁佢冇講中興啊，佢淨係佢係不斷叫人哋買聯想。佢話咧，你哋全部啲人咧唔撚識嘢，唔識睇業績，全宇宙唯一識睇業績嘅就係佢啦。嚇，所以咧你班撚樣啊，真係捧呢個騰訊捧到幾百蚊，我只聯想點解得翻三蚊喎？四 聯想點樣嚟 嘅？都唔夠。 聯想點樣嚟 嘅？聯想都係抄 IBM 啫嘛，係嘛？ 佢都係買，佢買咗 IBM 嘅嗰個做筆記電腦嗰個業務啊嘛。 係。 但係諗下 IBM 點解賣俾你啊？ 唔掂啊嘛，因為嗰個業務冇人再玩啊嘛。 冇肉食啦嘛。係。咁你點會仲去推薦呢只嘢㗎？ 唔係，即係做呢啲過氣嘅，佢專門推啲過氣嘢啦。嗱，咁我哋咧其實嗱，我哋主力要講今次呢個叫貿易戰咧，有機會擦槍走火啦。問題就係咧。他們很多時候想搞你的東西，譬如好像關稅降女那些， 佢未必搞到你好多嘅喎，反而搞到加拿大喎，係嘛？ 玩死咗隔離， 玩死隔離喎，啊！咁呢個係咪佢其實係咪佢想嘅咧？定係佢都係玩嘢咧？亂鳩咁嚟咧？ 我諗嗰陣時冇諗咁多嘅，諗住都係，唉，掟完一輪就冇事，掟一輪石就冇事嘅啦。 即係唔撐就冇事嘅，即係等於鬧仔個仔唔駁嘴，其實應該冇事嘅。 即係同印度 衰在駁嘴， 駁嘴 fit 多兩下， 打多兩嘢。 嗰啲印度佬喺度掟下石咁嘅啫嘛，諗住啊點一啲，越嚟越真嘅喂，點解唔覺意有個炸彈掟咗過嚟嘅喂？ 係嗱，咁我哋頭先咧，其實依節我哋主要嚟講呢個中美貿易戰咧。咁中美貿易戰咧有個問題就係咧，有啲網友話啊，佢哋會唔會係搞佢仔去打台灣咧咁樣嚇？即係因為有網友之前提出個問題嘅，哇！如果你話打台灣，咁會唔會係好嚴重啊？第一，如果打台灣真係好嚴重， 係邊個嚴重啫？係 最嚴重嘅應該係共產黨，我覺得。 我都預計㗎啦。如果佢打台灣一個禮拜，台灣守咗一個禮拜，佢自己玩完㗎啦。 因為咧嗱，我哋其實我哋要了解依、這個即係有少少叫軍事知識咧，最基本嘅軍事常識先啦。如果你講海軍咧，中共嘅海軍喺全世界嘅戰鬥力咧，我諗就排唔到幾多，起碼喺十名以外啦嚇。我唔敢講到幾十啦，起碼頭十名佢冇份啦。咁咧，但係台灣咧。即係台灣都唔係好好戰鬥力㗎啦，問題咧台灣後邊有日本同埋有美國嘅依個海軍嘅 backup 嚇，因為咧佢本身都係一個叫做咧一個第一島鏈啦嚇，咁、中共係咪咁容易突破依個第一島鏈咧？除非你買通咗依個特朗普嚇、啊，隻眼開隻眼閉，嗰日特朗普突然間咧就 瞓咗覺， 係啦，哎瞓咗晏覺睇唔到你打台灣，而你又三個鐘頭內就打咗台灣落嚟，咁但係如果打唔落嚟，你又點算咧？ 佢自己會亂㗎，佢自己裏邊亂㗎。 依個就係頭先刁伯講嘅問題啦。如果打一個禮拜台灣都搞唔掂嘅話咧，哇！中國裏面嘅問題就係嚴重，因為咧而家全國咧都係對中共咧有個好大期望，就係覺得咧而家國家強大咧，佢係唔能夠接受到失敗嘅，係任何一個失敗都唔能夠接受。 即係集體打飛機打得耐。 係啦， 因為個宣傳太嘅犀利。你唔好講大陸，你喺香港，如果你有睇 CCTVB 啲新聞咧，就成日播嗰啲嘢出嚟嘅。 係啊係。 其實大陸啊仲更加緊要。你諗下香港已經喺度玩洗腦玩到咁啦，你諗下大陸會點？ 係啊，大陸佢真係覺得中國係所向披靡嘅，佢覺得自己係打夠贏，可以收復台灣嘅。啲人咧完全係唔能夠接受，即係如果你話。搞台灣一個禮拜都收唔到嘅話咧，出兵咧係成個大陸嘅信心係會崩潰嘅。對於國家嗰個形象，對於國家嗰個實力嘅，因為原來你重新認識個中國嘅海軍，屌你翻去咁年代， 咁之前， 喂真係嘅喎，喂你如果講個海軍實力，你係咪有辦法咁容易搶灘咧？係咪？你可以用飛彈嗱，老實講，你可以摧毀台灣，但係你冇辦法登陸台灣，係咪？你軍事能力咧，只能夠摧毀台灣嘅啫。你係冇辦法登陸嘅， 即係你可以狂掟嘢落去。 你射飛彈咯，咁台灣一定頂唔順㗎，係咪？但係咧，如果你狂射飛彈，咁美國係咪唔會即係咪會袖手旁觀咧？即係 射翻香港咯，佢又 咁佢就算唔射香港都好啦，佢亦都有能力射你上海㗎嘛。 你唔記得嗰一鑊啊？有一鑊佢無端端嗰嘢演習就將啲紅衫飛彈一撳咗出嚟咧，就嘣一聲，有一中線嗰度嘅漁船就冧咗啊！ 係啊， 佢嘅飛彈一樣有翻可以玩翻你㗎。 唔係啊，佢嗰個攻擊能力亦都好強㗎，其實因為佢買好多美國設備㗎嘛，一樣有能力去射翻你去台灣㗎，唔係射翻你上海沿岸㗎，即係譬如福建啊、上海啲地方啦。 唔好射香港得啦。 係咁。 不過香港遠啲。 都唔係㗎，福建近啲，佢射上海就近過香 近過香港， 遠過香港， 遠過咩？ 係啊，射香港近啲嘅，香港一個鐘頭飛機嘅咋，去上海要兩個零鐘頭嘅，所以射香港近啲㗎。大家千祈唔好有啲咩幻想啊！老實講啊，真係嘅。 射福建最近， 射福建最近喺隔離啫，大家兄弟嚟嘅嘛，大家都係講同一個語言係嘛，咁啊叫做打死不離親兄弟啦嚇，咁 益自己有先。 係啊，我哋有啲喺美國買翻嚟好貴嘅武器喎，俾你試試先咧嚇咁啊。 咁可能廣州咧？ 咁啊，嗰、那個最主要嗰個軍事基地咧，其實就廣州軍區。咁如果要搞，照計要搞廣州多啲嚇。咁嚟、我哋咧，嗱咁我哋咧，其實差得又遠咗仔咧，講翻主題依個貿易戰啦。咁頭先咧，齊阿哥都講咗啦。如果你話今次咧主力走去搞你中興咧，其實嗰個叫做殺傷力仲大過對於嗰啲關稅喎，係咪啊？ 係啊，關税都仲扭你埋台傾啫嘛。 係啊， 未正式噶嘛。 咁今次制裁呢個中興係真 喎。做咗就做咗咯喎，出咗打噶咯喎。 係啊，係真嘢嚟嘅喎。你中興嚟緊咧，真係俾人哋切斷咗佢嗰個供應。嗱，因為而家目前咧，佢自己嘅技術咧就應該過唔到關啦。如果係啊，唔使用人哋嘅 Android 技術啦，又唔使用嗰啲嗱佢鏡頭。同埋誒嗰啲顯示咧，就主要係用日韓嘅科技嘅，嚇，因為嗰邊靚啲嘛，鏡頭好靚嘅。你講日本啲鏡頭係嘛？ 咁但係問題係嗰個芯片，嗰個 CPU 係啦係啦，芯片同 CPU。咁你一定要幫襯美國嗰啲咩，例如高通嗰啲啦。咁嗰啲股價都大跌啦，因為冇咗個大廈，係咪？ 佢點樣？唔係佢冇話全個大陸佢。靠90%靠美國嘅喎， 佢嗰啲入口係90%靠美國嘅， 但係仲有，佢而家唔敢打台灣喎，我諗下，佢唔敢打台灣喎，因為佢剩翻幾個 percent 喺邊度做嘅，台積建，台積建做嘅喎，即係大禍喎，真係。 咁然之後咧，佢唔通求台灣啊？要求台灣喎，哇！台積電啲股價咪會大升嚇，有咗個大客喎，因為佢唔買得嗰邊啊嘛，焗住幫襯你嘅台積電係嘛？ 禮拜一即刻睇睇。 咁嗱，而家佢咧。董事長就話出嚟，呢個中興董事長就出嚟開記者招待會啦嚇，好奇怪喎，佢喺 YouTube 度直播喎，咁究竟係點樣咧？點解唔喺優酷度直播咧？ 唉，呢個都未算，呢個都未算啦。你有冇睇個《環球時報》胡錫進嗰單嘢咩？ 哦，有。佢用 iPhone 出嚟叫人哋抵制噶嘛？ 用 iPhone 出嚟叫人哋撐中興，我哋都係中興人啊嘛。 咁點解佢唔係用中興手機定華為手機咧？ 俾人哋。踢爆咗咯，唔覺意。 係啊，點解要用 iPhone 咧？嚇，依個都係一個漢奸嚟。 有一句名句叫做咩話？ 身體最誠實。 冇錯啦。 係啦，因為咧，我好奇怪大陸人點解用 iPhone 噶？好多嘢你上面用唔到噶嘛。你上面好多技術你用唔到噶，但係點解用 iPhone 咧？ 型啊嘛。 哦。 真㗎，真㗎，真㗎，呢個係真㗎。佢哋做生意嗰啲友咧。係攞住個電話，唔係真係有實用嘅價值嘅，而係攞嚟威㗎。 唔係好多功能，佢係大陸用唔到㗎。 佢唔需要啊，攞嚟威啊，佢攞嚟威嘅咋。 滴滴打啲啊，佢 call 車咧，你用 iPhone call 車係貴啲嘅。 哦， 試過㗎啦，試過幾次㗎。 咁樣㗎？係 啊，用普通機同埋用 iPhone 係唔同㗎。 咁咪好似我哋香港人啊，翻大陸嘅比貴啲一樣啦。佢當你境外人士嘛。 係咯。個系統佢大數據佢知道你係咩機嚟㗎嘛。 哦。 貴幾蚊㗎？ 我貴幾蚊㗎？哦，梗係啦，你哋啲人漢奸，依啲叫情，依啲叫漢奸税啊。咁你喂好地地中國人，點解你唔用小米啊？點解唔幫襯雷軍啊？要幫襯 iPhone 啊？呢啲咩嚇洋鬼子嚇、啊？美國呢個亡我之心不死，點解你用 iPhone？ 大家可以做啲實驗㗎，上到大陸係次次都靈㗎。 咁呢個就呢個 三星機咧 平啲嘅，平佢幾蚊嘅，三兩蚊嘅，短程上三兩蚊。 咁呢啲都唔係好新鮮啦。你唔記得當年呢個反日遊行嗰陣時，嗰啲又攞曬 Canon 相機出嚟俾人影曬嘅咩？ 咁你日本鏡頭靚啊嘛？你明唔明啊？冇辦法㗎， 都係身體最誠實。 係啊，你好多時候，正如成龍話齋啦嘛，如果要買電視，你買哪裡的？我買 Instagram 啊，係嘛？點解嗰啲靚啲嘛？真係 佢買唔買？佢個理由好清楚嘅，因為中國會爆炸。係 啊， 佢講嘅。 因為日本嗰啲有信用啊嘛，有信心啊嘛，你用咗相機都係㗎，鏡頭特別靚㗎嘛，啲相機。 所以咪話大陸要自己證明俾人睇咧，你自己要有誠信咯。呢一點先係最關鍵。你管治香港都要有誠信的，你不可以說突然間中英聯合聲明是沒用的，那不可以這樣的。 不是，他說那句呢，就是中英聯合聲明，他說已經是一個歷史文件，但是呢，那個 compete 是2047年的，大佬，現在未 compete 的，未 compete 的，這麼快你就想踢契啊？不是吧？他好像真的想，好像想踢契的， 所以你越新越過，越新越過，那別人就會覺得你香港就不是那麼獨特的了，那香港關係法就保不住的了。 還有一樣，喂，那這件事對大陸最大影響，因為你想想，香港跟大陸是不同的，一直呢，香港是，譬如說那些禁運啊，那些東西是不會關香港事的嘛，一向都。咁你諗下，如果香港 都華早幾日咪寫信話唔好係 啊？你諗下，如果香港嗰個門口嘅窗口俾人閂埋嘅話，咁啊大陸就連南風窗都瓜埋嘅咯喎， 焗住一帶一路啦。 啊，所以佢而家搞中興，下一隻我當佢搞華為啊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而家美國添啦，美國上添啦。 其實搞阿里巴巴最易， 好易啊， 肯定好多假帳俾人查㗎。 喂，要查你要乜嘢啊？阿里巴巴， 慢慢玩咯。 係啊，喂，調翻轉頭啊，搞到佢破產好容易嘅咋，阿里巴巴。 所以咪整個第 second listing 俾佢喺香港啦，救一救佢啦。 係 呢國家任務嚟啊！ 開翻個叫做咧一扇門俾佢啊，係嘛？ 開翻一扇窗。 係啦，等佢咧，等佢變咗有逃生窗啊。係 啊。 啊，喂，咁呢節咧，我哋不如休息一陣啦，因為咧，依節啊，依節唔係依節咧，唔夠時間開新話題啊，因為到咗時間啦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。 轉頭見啊！